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介绍。讲述净空法师，播音周锦标、李俊文、黄怀贵，监制妙音居士，制作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如来轻世难直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思经信乐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 今日因缘殊胜，同各位同学探讨如来道生的第一部经。各位所读到的呢部经，只是真正的唱诸佛之本怀。本经在海内外，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这次我们不讲原意，而是以回光熙老居士的罪文来代替原意。 无量寿经者，如来称圣之极谈，众生本具之化儿，一成之了儿，万善之总门，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一大藏教之子归也。 我们先简单地介绍下作罪文的人。这一篇罪文是梅光熙老居士写的。梅老居士在老佛教徒当中大概都能够了解他。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在家学佛的老居士当中，他是有声望有地位的，号称为南梅北下。南是南方，他是江西南昌人，南方代表就是梅光熙老居士，北方代表就是下莲居，就是本经的汇集人。这两位老居士当时都称为大士，我们称呼观音菩萨为大士，所以尊称为大菩萨。在近代，有不少同学都知道台湾有一位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就是梅光熙的学生。在北京有一位黄念祖老居士，都是现代的真正善知识来的。黄念祖老居士是梅老居士的外甥，亦就是下莲居的学生与传人。他有一部无量寿经的注解，我们在台湾印过两版，现在印第三版。这个注解很多同学都曾经读过。梅大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在近代往生传里面有他的小传。他一开始就将无量寿经的本质讲了出来。这本经是如来称圣之极谈。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所有一切大乘经论都是由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好像花严、法花在中国号称之为经中之王，但是还未到达极处的。这部经呢就是到达极处了，没有其他比它更高的。在唐朝，日本的佛门大德曾经对于世间49年所讲的一切经作一个比较，介以花严为第一。花严经如果要同无量寿经作个比较，无量寿经是第一，花严是排在它之后。所以这一部经确实是如来称圣之极谈，因为花严经到最后10大愿望道归极乐，至达到登峰造极。这部经自始至终完全讲西方极乐世界，亦就是花严的归属。唐朝日本道隐大师说， 法花、 花言不过是本经的导引啫。这一句说话亦即是说，花言和法花我们尊称为之经中之王，它是无量寿经的引导，真正的归宿是无量寿经。 如果以佛经三分来讲，花言法花是聚分，无量寿经是正中分，阿弥陀经是流通分，那可想而知这一部经在佛教里面所占的地位。所以这一部经不单只是我们的本师，而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今天我们同学是真正有福报了，也都是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蒙诸佛如来的加持，我们自有这么殊胜的机缘遇到第一法宝，希望大家要珍惜它，要认真地来学习，真正认识古大德所称的第一经。众生本具之化义，如果只有如来的直谈，我们现在是薄地凡夫，烦恼一品都未断，我们能不能够学习，能不能够在这一部经上得真实的受用，这个是大问题的。如果说是众生本具之化义，我们就有份了。 我们是众生，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同如来真性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无二无别，亦即是说念佛法门是三根普披利顿全修，上至文殊普贤都念佛求生净土，在花严经里面看到的，下至阿鼻地狱众生临终一念十念亦能往生成佛，这些真是不可思议。 上至等觉，下至地狱，我们上面比不上普贤，下面比起地狱是好得太多了，那我们当然有份，绝对有份。本经在整个佛法里面占的是什么份量，是一成之了矣。一成经典实在是不多的，在中国大家所公认的一成经有三部，花严、法花，另外还有一部梵网经，殊不知这一部经乃是一成之一成，因为花言法花最后都道归极乐的。万善之总门专讲净土的经论有三部经，就是净土三经，即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佛讲其他经附带讲净土的有240多种，所以梅大师在这里讲 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一大藏教之旨归也。 道引大师说，一切经作比较，花严第一。花严和无量寿经作比较，无量寿经第一。无量寿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里面一共有48章，那哪一章是第一？第六章是第一。第六章就是阿弥陀佛48愿，是阿弥陀佛亲自讲的，所以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两尊佛所讲的。那48愿中哪一愿是第一？古大德公认第18愿是第一，这样就将佛法归纳到顶点。 18愿是十年必生，如果说学佛难，十念就往生，咁难喺边算呢？往生就不退成佛，难在冇人肯信肯念啫。 呢个法门，诸佛都话系易行难信，唔容易相信，但系做起上嚟就好容易。如果讲到究竟方便，好似法花花言，究竟但唔方便，学起嚟好困难。有一啲小乘方等。方便但不究竟，那什么叫做究竟？ 这个法门能够在一生当中帮助我们成佛，这些是究竟帮助我们证阿罗汉果、证菩萨果，不能算究竟，一定要帮助我们成佛才算究竟。本经是究竟方便。 如果由这个标准来看，整个大藏经里面只有这一部经是究竟方便，四个字都具足，其余的经究竟则不方便，方便就不究竟，这个是一乘了义，真是一乘之一乘，了义之了义，非常稀有难得。我自从出家就开始讲经了，讲了三十几年，最近三四年完全讲无量寿经，其他的经都不再讲了，因为我找到一乘了义的经典，比起花言更加殊胜，希望各位深深地体会这个意思。大方广佛花言经就是本经的注解，本经是花言经的精华，那我们何必还要去读八十卷呢？读本经就够啦。 花严经是整个大藏经的精华，这一部经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所以这部经就是全部大藏经的浓缩，打开来就是一大藏教之旨归。 读这一部经就将整部大藏经都读完了，一部都没缺少到。各位真正认识明白了，那你在一切经里面又选什么经读呢？当然是会选无量寿经，不单止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本经是总纲领，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讲的一切经典都离不开本经。本经乃诸佛如来宏法利生的总纲领，我们今天只得到，你说我们几幸运呢？ 不但统摄事理因果，融会显密圣相，长尘苦乐照真达造，是以我佛履说，诸师敬译，东来最早，译本独多。 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这一部经之中，讲得浅白的，这一部经的内容讲的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大乘经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全部都在这部经之中，这个是非常之难得的。各位将本经读过几次之后，就会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对于我们今日的社会就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他为我们指出一条离苦得乐的道路，这个乐是真实之乐，是究竟之乐。世尊当年在世，一切经只讲一次，是没有重复讲的，唯独是本经是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说的，不是一次，可见得这部经典的重要性。中国人与佛有缘，佛虽然没有在中国出现，佛灭道之后一千年，佛法就传到中国了。这部经是早期流传到中国的，安世高大师有译本，我们在藏经目录里面看到，可惜这个译本已经失传。本经自从汉朝一直到宋朝，八百年间一共有十二次的翻译，所以在一切经里面翻译最盛的无过于本经。那宋朝之后，十二种译本里面有七种失传，现在剩下来的还有五种，在大藏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五种译本里面的内容出入很大，如果是同一个梵文本，就算是多次的翻译，内容总是大同小异。好像金刚波野，它有六种译本，但是里面内容大同小异，我们看得出确实原本是一个，译的人不相同。唯独本经出入太大了，所以古人依照译本来研究判断当年到中国来的梵文本 至少有三种完全唔同嘅法门本，证明系佛三次所讲嘅，所以只有咁大嘅出入。以后喺大宝积经里面有无量寿会，证明佛讲大宝积经嘅时候曾经讲过本经，这个是非常有力的证明，证明佛当年确实是多次宣说，不是只是讲一次。小本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还未有翻译出来，圆公大师在庐山就已经建筑莲社，专修专弘净土，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的创始人。东林慧远大师创净土宗所依靠的就是这一本无量寿经。那个时候净土宗只有一部经，三经其他两部还未翻译出来，可见到这一部经在净土宗里面确实是第一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净宗依据的是五经，五经是怎么来的？各位一定要知道，原本只有三经一论。 在清朝咸丰年间，有一位魏源居士，他将《花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附在三经之后，成为净土四经。 这个做法实在是非常之了不起的，因为《无量寿经》就是《花严经》的浓缩，将《花严经》行愿品附在净土三经之后，是将《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花严经》等量齐观。古人称本经为中本花严，称阿弥陀经为小本花严，确是有见地的。 到了民国初年，印光法师将灵验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又附加在净土四经后面，成为净土五经。 我自己学佛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是专攻灵验。灵验经我讲过很多次，但是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回事，咁之后读净土五经先至恍然大悟，原来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嘅经文长只有244个字，比起般若心经仲少，般若心经有250个字。印祖咁样一念出嚟，我哋就警觉到啦， 呢一章经不但係净土宗嘅心经，实在係一大藏教嘅心经，唔单止係一大藏教嘅心经，是十方三世诸佛如来的心经。 我们过去读灵验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各位能够将无量寿经念通了，就恍然大悟，自晓得成佛之道是几咁简单扼要。夏莲居老居士在净修节要里面称大势至菩萨为净土宗初祖，我当时一看就明白了，大势至菩萨是净土宗初祖，是由哪里看到？是由尽虚空遍法界提倡专修专弘净土，的确是大势至菩萨。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净土宗的初祖是普贤菩萨。点解？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二七日中在菩提树下，佢在定中讲《花严经》。六夜院五比丘仲未得道之前，佢早在定中讲《花严》。《花严经》末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所以世尊成道第一部宣讲嘅系《花严》。 喺花严会上提倡专修净土嘅系普贤菩萨。所以在娑婆世界，普贤菩萨是初祖，在我们中国慧远大师是初祖，所以净土宗初祖就有三个人，一个是法界初祖，一个是娑婆初祖，一个是中国初祖，这些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 我一看夏莲居的净修节要就能够明了，他讲得很有道理。大势至菩萨讲他与五十二同论，同论就是志同道合的意思，同什么志？专修净宗，确实是好像本经里面所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大势至菩萨做到了， 所以他教我们的说话非常之重要。我们修这个法门能够成就，就要将大势至菩萨的说话紧紧紧记住。他老人家教我们都摄六根，正念相继。 都摄六根，简单的意思就是专心修摄六根，不再向外攀缘，亦即是我们讲一心一意。正念相继，念要正，就是不怀疑不夹杂。如果你对念佛法门怀疑，你的心不清净，你夹杂，你的心亦不清净。相继是不间断。 西方确指觉明妙行菩萨讲得好，念佛人最忌的就是夹杂。我们看到很多修净土的人，早课念金刚经、念地藏经、念药师经、念普门品，念很多种，唯恐有一样没念到就会得罪了佛菩萨。其实呢，他是挂一漏万，得罪的佛菩萨太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大藏经没全部念完，顶多念十部八部。大藏经里面有三四千部，你得罪几多人？又要念经，又要念咒，又要做法会，还要讲一些无关重要的吉凶祸福的说话，又搞神通。有些佛教徒呢还去练气功，这些都是夹杂。既夹杂则心不清净专一，往生就难了。所以念佛呢一定要清净专一，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只有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咁多年来有好多同学嚟问我，希望一生往生应该读啲咩经典，我就讲佢哋听，上上根人只念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依靠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如果觉得呢一部仲未够呢，仲想念多啲，我就介绍佢念净土五经。我最近编的《净土五经》读本是有感于下年居老居士汇集本经，所以将《无量寿经》九种不同的版本都印在一起。这个机缘是非常之稀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有福报有缘分，才能够看到《无量寿经》九种版本。这个是上中根人，如果觉得做不够呢，可以再加上《净土十要》印光大师文抄，这个是下根人。如果做不够呢，还想念多些，那希望这一生往生就没有指望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就去不成了。各位同学，那你们听我之后愿意做哪一等人呢？是不是要学大势至菩萨正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不假是不需要借任何一个法门来帮助，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到明心见性。心开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些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的方法，那还要去搞其他做什么呢？ 莲池大师到晚年彻底大悟，他老人家说， 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八万四千行要与他人行。 莲池大师晚年只有一部阿弥陀经和一句佛号，他彻底放下，那是真正的觉悟，是我们的榜样。他老人家讲的这几句说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真正能够体会这两句说话心意的人并不多。他如果能够体会，他一定和莲池大师一样。我这两年亦都印大藏经赠送大陆各寺院的团体，我自己就完全流通无量寿经，三四年来大概印了三十几万册。原因是我认识这一部经，以前摆在眼前不识货，现在才搞清楚，原来这部是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 莲舍已建于庐山，唐宋以前正宗之盛，莫不以此经为宗上也。宋元仪降古册散佚，十二译中仅存五本，文辞互有长略，而帝不无异同，初心学人，骈读为艰，仅此一译，莫亏傲子。 无量寿经在中国将近一千多年没人提倡，正宗的经论大家所依靠的就是阿弥陀经。观经虽然流通，但是讲的人少，读的人亦都好少。依照观经修行的人，我仲未听讲过。净土宗咁重要的经典，点解冇人宣扬？就是因为佢嘅翻译本太多了。如果五种翻译本都合起上嚟睇，喺过去的确系相当唔容易嘅。如果单单睇一个翻译本，意思又唔圆满，呢个系大经不能够普遍流通嘅原因。喺台湾，李炳南老居士一生弘扬净土，五种原译本佢只系睇过两种，仲有三种佢未睇过。四种汇集本里边，佢睇过三种，魏源居士嘅佢冇睇过，所以九种版本里边，佢总共只睇过五种，仲有四种一生当中都未睇过。 道元老法师一生亦系专弘净土，佢老人家一生九种版本里边，大概只系睇到四种，五种系冇见到，其他唔系专修专弘嘅，就可想而知咧。确实遍读好难，因为冇单行本流通，要想读，除非系读藏经。 现代人印嘅藏经字体好细，啲老法师老居士年纪大，睇上嚟真系好吃力，就唔睇。亦都因为呢个原因，我哋将九种唔同嘅版本、五种原译本、四种汇集本合印喺埋一齐，等而家同修每一个人都有缘分，人手一册，比起古人真是幸运得多了。古人一生遇不到，我们在这个时代完全收集到，福德因缘确实超过古人太多了。黄龙书居士是第一个作汇集本，他的汇集本提名《大阿弥陀经》，有单行本流通，汇集得很好。但是印光祖师对于黄龙书的汇集本、彭济清的汇集本、魏源的汇集本都有批评，可见汇集本流通确实是不容易的。他批评得很有道理，罪文里面有说明，各位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汇集不同于翻译，翻译里面用的词句自己可以斟酌，汇集是别人翻译的，绝对不能更改原文一字。 这三位大德将原文字句更改了，改得比原译的重要好，但是印祖好不满意。那不满意的原因在哪里？他们的程度是不成问题的，是怕他们开了这个例子以后的人随便改经。譬如程度不够，看到经上这句不是那么明白，我就将它改几个字让它明白一点，我改几句你改几句，这部经传到后来就完全变了质了。所以此风不可长，此例不可开，这个是印祖非常之反对的原因。这一部经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亦都是个汇集本。我得到这一部经是在民国四十八年，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的第二年，啱啱至出家。老师将他以前讲过的大经的微注略解给我，我看了之后非常之喜欢，带到台北想开讲这部经。我最初十年讲经，每一次讲经都要向他老人家报告的。当时李老师说，这部经现在你不可以讲，什么原因呢？因缘未成熟。他说你现在在佛教里面声望地位都不够，这部经是汇集本，是印光大师所反对的，如果你要讲，佛教界里面一定有很多人批评。我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就将这部经放低，改讲灵言，讲花言。花言经讲了十七年， 再开始讲呢部经，冇人讲闲话啦。确实我嘅基础系由灵验花严上奠立嘅，所以以后再读呢部经，只有真正深刻嘅理解，极力嚟弘扬。虽然弘扬喺台湾喺海外只有我一个人讲，前年喺美国华盛顿遇到黄念祖，佢老人家亦都喺度讲，总算揾到一个同志啦。佢欢喜，我亦都欢喜。佢在国内弘扬呢部经，我在国外弘扬，揾到咗一个志同道合嘅人啦。 由此可知，经典唔系唔能够汇集，汇集系绝对应该嘅，就系唔能够改动原译嘅文字，呢啲系好大嘅忌讳。其次，就系汇集嘅时候取舍系唔系恰当，呢啲系知见，系学问。如果话唔应该汇集，咁第一个汇集嘅人系黄龙书居士。龙书净土文里边嘅画像，佢系企住往生嘅。 由此证明汇集系应该嘅，汇集得妥唔妥善，咁系另外一回事。由于前边三家汇集本都有弊病，都唔系尽善尽美，所以下莲居居士先至发心重新再校对，重新嚟编排，做新嘅汇集本，就系呢本经。 黄鹏毅三家节会之本，皆未尽美尽善，诚如黄超子居士所云，可见汇集此经非易事也。 既然不是尽善尽美，里面有瑕疵，所以后人对他们的汇集本有批评。下面梅老居士讲了六个汇集所具备的条件，具足这六个条件才有资格来汇集。 一须教眼圆明，照真答俗， 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条件，一定要有修有证，有修无证是不得的。禅家讲明心见性，净土讲一心不乱，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 而须掩冠群籍，深于文字， 就是对于世出世间的典籍都要能够通达，你不是通宗通教都好难办到。 三须于净宗法门有九修专攻， 本经是净土中第一经，对于净宗如果没有真正的修行，没有真正达到一心不乱，不是事一心不乱，而是理一心不乱，亦都做不到的。理一心不乱就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所以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 四须于五本原译了然空词，五须于黄鹏毅三家节会之本，动鉴得失。 这个就是对五种原译以及过去三家汇集本，他们的好处缺点都已明了。 六须于宋明日清南北各藏以及中外罕本，详审教堪，此可著笔。 这六个条件太难了，尤其是前面的三条是功夫，后面三条是学问。学问现代人努力还能够做得到，前面三条是发生大事的功夫，阿罗汉亦都做不到，连权教菩萨都无份。可想而知下莲居老居士是怎样的人，总老居士他不肯将他的传记发表。我个人的猜测，下老居士不是等觉菩萨，亦应该是十地菩萨再来，绝对不是普通人。他的使命就是要汇集这一部经，到末法时期千千万万的众生，没有这一部汇集本，无量寿经确实很难读的。这一部经只是无量寿经之集大成，的确是尽善尽美，依照这一部经来修学，感应真正是不可思议的。 据此六者， 为吾学佛老友下莲居师兄，似可当之无愧。 这句说话是梅光熙居士所讲的。梅老居士到晚年仲拜夏老为老师，这件事好少人知道的，是黄念祖老居士讲我听的。可见梅大师对他这位师兄佩服到极处了。 吾尚慨夫今之集正宗者，仅持小本，于小本仅持秦译。 秦译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小本经仲有玄奘大师的译本。 闻以法藏因地不知也，何者无量寿，何者无量光，茫然也。扣以俗世恶苦，往生正因，与夫持名方法，亦多亲言无以应也。乃至身以依正庄严，修行次第，亦仅能操举七宝八德、三辈九品、四十八愿之名目，而于其内容仍不知也。 这个是一般修净土的现象，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那原因在哪里呢？各位读这几句就可以明白了。这个法门古人讲万修万人去，那为什么现在一万个人修只有两三个人去呢？道理就在这里，是对于这个法门并不完全透彻了解。 理既未明，信何能深？而欲使之普遍弘扬，而欲以之折服魔外，而欲使科学知识阶级低手降身于正宗之门，此又难之又难，既如不可能矣。 道理没搞清楚，信心当然不够，愿更加讲不上，幸或有或无。这样修净土只可以说是同西方极乐世界结法缘，这一生往生是无可能的。1983年我初初到美国弘法，美国的同学告诉我，你千祈不要讲净土法门，因为没有人会相信的。如果说念阿弥陀佛会更加被人讥笑。那我说，那又讲什么好呢？他说这里的风气是禅宗，是密宗，所以我去到美国就讲六祖坛经、金刚经、花严、法华。那我讲完之后再跟大家介绍净土，我说你们不要看小净土经论。我在台北第二次讲阿弥陀经疏抄，留了一套录音带，总共是335个90分钟的录音带。一部阿弥陀经一日讲一次，差不多要讲一年，我还未详细地讲，如果详细讲加一倍都不止，大家听我之后先自然再有说话讲。所以一定要将理论透彻地明了，然后一门深入，才能够自利利他。 且怜公此本，正欲道行者遍观各异，广获法益，扩心目，坚信向，使无人持诵之古本光显于世，此其惨淡经营步伐心恩之苦心也。 我就是看罪文这几句说话，才发心偏印净土五经读本，将五种研译本、四种汇集本都收集在一起。 弥陀经有三种版本，罗什大师的译本、玄奘大师的译本、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亦即是两种译本的汇集本，将阿弥陀经三个版本、无量寿经九个版本都印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供养各位同修。 就是看到这一段才想起确实有必要使到大家对这个汇集本能够产生真正的信心。人路所指的毛病，这个汇集本上都没有，但是很可惜，这个汇集本印出来流通之时，人路已经往生了。如果不是，人路看到这本汇集本一定点头，认为可以流通。老法师不在了， 只有将所有的原本摆在各位面前，等大家自己去品尝，咁你先至认识呢个汇集本确实系好嘅。过去三家嘅缺陷，这个汇集本上都冇，咁我哋对本经先至能够产生信心。如果有怀疑，就得唔到利益噶。